你好，我是 Corona。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话题是四通八达 HTTP 的重定向和跳转。在专栏第一讲的时候，我曾经说过，为了实现在互联网上构建超链接文档系统的设想，蒂姆·伯纳斯里发明了外文网，使用 HTTP 传输超文本，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自由的共享信息。超文本里面还有超链接，可以从一个超文本跳跃到另一个超文本，对线性结构的传统文档是一个根本性的变革。能够使用超链接在网络上任意的跳转，也是万维网的一个关键特性。它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文档连接在一起，形成了复杂的网状结构。用户可以在查看的时候随意点击连接，转换页面。再加上浏览器又提供了前进、后退、书签等辅助功能，让用户在文档间跳转的时候更加方便，有更多的主动性和交互性。那么，点击页面链接时候的跳转是怎样的呢？具体一点，比如说在 Unix 的页面上。点击了一下 download 会发生什么呢？结合之前的课程，稍微思考一下就能得到答案。浏览器首先要解析链接文字里的 URI，再用这个 URI 发起一个新的 HTTP 请求，后期响应报文，然后切换显示内容，渲染出新的页面。这样的跳转动作是由浏览器的使用者主动发起的，可以称为主动跳转。它还有一类跳转是由服务器来发起的，浏览器的使用者无法控制。相对的，就可以称为被动跳转。这在 HTTP 里面有个专门的名词叫重定向。其实之前我们就已经见到过重定向了，在第十二讲里面讲三叉叉专题码上就说过，301是永久重定向，302是临时重定向。浏览器收到这两个专题码就会跳转到新的 URI。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？难道仅仅用这两个代码就能实现跳转吗？先在实验环境里面看一下重定向的过程吧。用 Chrome 访问 URI 18-1。它会使用302立即跳转到 index 的 HTML。从这个实验可以看到，这一次重定向实际上发送了两次 HTTP 请求。第一个请求返回了302，然后第二个请求就被重定向到了 index。但如果不使用开发者工具的话，你是完全看不到这个跳转过程的。也就是说，重定向是用户无感知的。我们再来看看第一个请求返回的响应报文，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投资段 location index 点 HTML。它就是301、302重定向跳转的秘密所在。location 字段属于响应字段，必须出现在响应报文里面，但只有配合301、302才有意义。它标记了服务器要求重定向的 URI，这里就是要求浏览器跳转到 index 的 HTML。浏览器收到301、302报文，会检查响应头里面有没有 location，如果有，就从字段值里面提取出 URI，发出新的 HTTP 请求，相当于自动替我们点击了这个链接。在 location 里的 URI 既可以用绝对 URI，也可以使用相对 URI。所谓的绝对，就是指完整形式的 URI，包括 schema、host、pod、path 等。所谓的相对，就是省略了 schema 和 host 的 pod，只有 path 和 query 部分是不完整的，但可以从请求上下文里面计算得到。比如说刚才的实验例子里面，location index 的 HTML 用的就是相对 URI，它没有说明访问 URI 的协议和主机，但因为是由http://www.corona.com 18-1重定向返回的响应报文，所以浏览器就可以拼成完整的 URI。实验环境的 URI 18-1还支持使用 query 参数 date 等于叉叉叉，指明重定向的 URI。你可以用这种形式再多试几次重定向，看浏览器是如何工作的。要注意一点，在重定向的时候，如果只是在站内跳转，你可以放心的使用相对 URI，但如果要跳到站外，就必须用绝对 URI。比如说，想要跳转到 Unix 官网，就必须在 Unix.org 前面把 HTTP 都写出来，否则浏览器会按照相对 URI 去理解，得到的就会是一个不存在的 URI。那么，如果跳转的时候没有 location 字段会怎么样呢？这个你也可以自己试一下，使用第十二讲里的 URI 12-1，查询参数用 code 等于302。刚才我把重定向的过程基本讲完了，现在来说一下重定向用到的状态码。最常见的重定向状态码就是301和302，另外还有几个不太常见的，比如303、307、308等等，它们最终的效果都差不多，让浏览器跳转到新的 URI，但语义上有一些细微的差别，使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。301俗称永久重定向，意思是原 URI 已经永久的不存在了，今后所有请求都必须改用新的 URI。浏览器看了301，就知道原来的 URI 过时了，就做适当的优化，比如说历史记录、更新书签。下次可能就会直接用新的 URI 访问。 省去了再次跳伞的成本。所有引擎的爬虫看到301也会更新缩眼库，不再使用老的 URI， 302俗称临时重型项，意思是原 URI 处于临时维护状态，新的 URI 是起顶包作用的临时工。浏览器或者爬虫看到302会认为原来的 URI 仍然有效，但暂时不可用，所以只会简单执行跳伞页面，不记录新的 URI， 也不会有多余的其他动作，下次访问还是用原来的 URI。 301、302是最常用的重型项状态码，在3叉叉里面剩下的几个还有303，它类似302，但要求重型项以后的请求改为 GET 方法，访问一个结果页面，避免 POST 的 PUT 的重复操作。307它也类似302，但重型项后请求里的方法和实体不允许变动，含义比302更明确。308它呢类似307，不允许重型项后请求的变动，但它是301永久重型项的含义。不过这三个状态码的接受程度比较低，有的浏览器和服务器可能不支持，你在开发的时候应当慎重测试确认浏览器的实际效果以后才能使用。理解了重型项的工作原理和状态码的含义，我们就可以在服务器端拥有主动权，控制浏览器的行为。不过要怎么利用重型项才好呢？使用重型项跳转核心是要理解重型项和永久临时这两个关键词。先来看看什么时候需要重型项。一个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资源不可用，需要用另一个新的 URI 来代替。至于不可用的原因，那就很多了，比如说域名变更、服务器变更、网站改版、系统维护，这些都会导致原 URI 指向的资源无法访问。为了避免出现404，就需要用重型项跳转到新的 URI， 继续为网民提供服务。另一个原因就是避免重复，让多个网址都跳转到一个 URI， 增加访问入口的同时，还不会增加额外的工作量。比如说，有的网站都会申请多个名称类似的域名，然后把它们再重新向到主站上。比如说，你可以访问一下 qq.com、github.com、bin.com， 看看他们是如何重新向的。决定要实行重新向以后，接下来要考虑的就是永久和临时的问题了，也就是选择301还是302。301的含义是永久的，如果域名、服务器、网站架构发生了大幅度的改变，比如启用了新域名，服务器切换到了新机房，网站目录程式重构，这些都算是永久的改变，原来的 URI 也不能用了，必须用301永久重新项，通知浏览器和搜索引擎更新到新的地址，这也是搜索引擎优化要考虑的因素之一。302的含义是临时的，原来的 URI 在将来的某个时间点还会恢复正常，常见的应用场景就是系统维护，把网站重新向到一个通知页面，告诉用户过一会儿再来访问。另一种用法就是服务降级，比如在双十一促销的时候，把订单查询、领积分不重要的功能入口暂时关闭，保证核心服务能够正常运行。重型项的用途很多，掌握了重型项，就能够在架设网站的时候获得更多灵活性。不过在使用的时候还要注意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性能损耗，很明显，重型项的机制决定了一个跳转会有两次请求应答，比正常的访问多了一次。虽然301、302报文很小，但大量的跳转对服务器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。站在重型项还好说，可以长连接复用，站外重型项就要开两个连接，如果网上连接质量差，那成本就要高多了，会严重影响用户的体验，所以重型项应当适度使用，绝不能滥用。第二个问题是循环跳转，如果重型项的策略设置欠考虑，可能会出现 A 到 B 到 C 再到 A 的无限循环，不停地在这个链路里面转圈圈，后果可想而知。所以 HTTP 特别规定，浏览器必须有检测循环跳转的能力，在发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应当停止发动请求，并给出错误提示。实现环的 URI 18-2 就模拟了这样一个循环跳转，它跳转到18-1，并用参数 days 的等于18-2再跳回自己，实现了两个 URI 的无限循环。使用 Chrome 访问这个地址，就会得到该网页无法正常运作的结果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学习了 HTTP 里的重型项和跳转，简单小结一下这次的内容。重型项是服务器发起的跳转，要求客户端改用新的 URI 重新发动请求，通常会自动进行，用户是无感知的。301和302是最常用的重型项状态码，分别是永久重型项和临时重型项。响应投资的 location 指示了要跳转的 URI， 可以用绝对或者相对的形式。重型项可以把一个 URI 指向另一个 URI， 也可以把多个 URI 指向同一个 URI， 用途很多。 使用重对象的时候需要当心性能损耗，还要避免出现循环跳转。最后是课下作业时间，给你留两个思考题。第一个，301和302非常相似，可以试着结合第十二讲，用自己的理解再描述一下两者的异同点。第二个，你能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，再列出几个应当使用重对象的场景吗？欢迎你把自己的学习体会写在留言区，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讨论。如果你觉得有收获，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感谢你的收听。